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千年一回是虚惊，万水千山总是情。哎，这个很多朋友熟，电视剧啊，还有主题歌。有了难处找民警，警察叔叔来救命。哟，这么大事儿，嗨，说大也不能说大。哎，正是这个，哎，今儿是周五，还上班，那必须的，想着周末出去玩儿。但是现在啊，说正差，是啊，立心读报非闲白儿。这个闲白儿呢，哎，这就是北京话了，普通话里没有，哈，就是扯闲篇儿。那边说这个也是北京话了啊，就是说闲话哦。嘿嘿，对对对，不能说闲话，还是啊，哎，给各位读这个报纸。不过说起来呢，今儿个哎一上来，赶到这个入秋了，感觉这天气有点凉，是吧？啊，这还真得托付。头两天说入秋防什么来着？防秋燥。秋天呐，哎呀，这人他燥得很啊，情绪容易波动。那么秋燥呢，他这感觉这心气儿是奔上走，哎，容易有那个邪火，秋燥嘛。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心情他是奔下去，这就是秋悲。什么您呢？哎呀，赶到了秋天呐！哎呦，看着这个啊，草木萧疏啊！哎呦，满地的落叶呀！哎呀，这天气也凉啊，寒风刺骨，这心里头哟开始了。当然，简单的说是这个意思。其实呢，要是专业来讲啊，这个您还是真得去医院问大夫。这是晚报说的。说这个秋悲呀，其实呢是一种抑郁的病态的心理啊。说又古代那大诗人，嚯，又一到秋天，哎呀呵，这诗写的，哎呀呵，哎呀，字字写，声声泪呀啊，他可能就是有点抑郁了。那位说，那他要是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那你还悲就悲吧，对吧？我就这么说，打个比方。这是关注的咱们现在而今眼下啊，这有那个哟呵，大爷大妈，当然主要是大妈大爷这类情况是我认为相对少，当然不能说没有啊。上年岁大妈，哎呀，这心里都难受啊，哎呀，你看这个，哎呦，一难受的说了些好言呐，语奴才他不信。哎，您听的这意思，他这个你看老说京剧，京剧里头有这种事情没有？生活当中上年岁人跟这年轻人闹点矛盾，其实仔细一琢磨什么事都没有。哎，你看看啊，当然这个要说起来啊，这个毛病啊，问题呢，只要是发现了，发现的早，哎，采取措施及时，我觉得啊，这个是不要紧的啊。所以说呢，这一上来刚才那个最开始这四句定场诗说的就是一会儿要给各位讲的这么四个故事。快到周末了啊，明儿就是休息日，所以今天呢讲点故事啊，这个跟您互动交流靠谁呢？ 靠陈磊。啊，这个因为今天聊天室里头给各位啊就是采纳各位发言的陈磊姑娘托付她来帮忙，哈哈，感谢感谢。这里正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李欣。要是愿意的话呢，建议您用手机来听，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哎，用这个直接就听匣子，而且呢，周一到周五还能够来到咱们听听之上，专门给话里话外预备的这个聊天室之内，大家哎都是好朋友，结识各种的啊新朋友，哎，大家都是老朋友，你看时间长了啊，跟这儿啊咱得高兴，让这个心情放松。啊，那个您就那个没事了啊，那他也就不虚惊了。虚惊，哎呀，千年一回是虚惊吗？这打哪儿说的呀？哎呦嘿，好，可了不得了，这是头几天的事情。好，这都奔了半夜了，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接到群众报警，小区里头快来吧！哎呀。这玩意儿你说这都入了秋了，这怎么他来了，你这嘿，好家伙，这个哎呀，这个弄不好这水漫金山呢，这得水漫是哪儿啊，不就说呀呦，赶紧快点来处置吧，碗口粗啊，什么呀，说这么邪乎，嘿，在小区里头居民后来打电话报警求助，发现一条大蛇碗口粗，呵，那脑袋啊，就那脑袋，好家伙，就跟一个攥紧的拳头似的，大脑袋，嘿，大脑袋，那身子还挺粗，没说嘛，碗口粗，大蛇，哎呀，看上去是眼镜王蛇吧，看这脑袋像啊，三角的，哎，也未准啊，他这个好像是这尾巴呀，突啊，有那个颤抖，哎呦，这是响尾蛇，哎呦，嚯，这个，哎呀，这可能是国外来的吧？啊，不是，可能是俄北那儿下来的。嗨，行了，别瞎猜了。居民们议论纷纷，消防队赶到现场。新的话说，这个咱们得重视啊！啊，那是啊，这个蛇这东西，它而且这么老粗，它回头伤着人怎么办呢？得小心应对。消防员蹑足潜踪，悄悄的成战斗队形啊，这个开始接近这个啊，这大蛇，还说呢，这大蛇咱得打七寸呢，七寸，对，七寸，哎，七寸，到时候啊按住了它，我拿手比划比划，量一量，哎，这个来不及了。总之吧，人家有办法，有设备，哎，发现了这路灯啊，很昏黄的这个灯光照射着草坑里头，那不跟那儿吗？居民也说，快看看看看，哎呀，你看这，哎呀，这蛇太大个了，嚯，这蛇，哎呀，这好家伙，这要是伸长了伸直了，它得好几丈长吧，长虫吧。另外说，你别瞎猜了，哪有那么长啊？这个时候消防员已经来至在就说的这条蛇的身边，仔细的借着灯光手电筒打开了，仔细一看，嗨，行了，散了吧散了吧，哎，这是一条蛇，好家伙，哎呀，手臂粗啊，这嘿，哎呦，哎，行了，过来过来过来，消防员招呼大伙儿，过来过来，到前头来瞅一瞅看一看，哎呀，不行，我这班长，他蛇，他这玩意儿，一回头他咬我们怎么办呢，回头他那，哎呀，他弄那水漫金山，想，您就别瞎说了，那是白蛇传，跟这没关系，不是，那你看这要是这过来看一眼，大伙儿伸着脖子夹着小心一看，哎呦，都乐了， 你看这虚惊一场哟，对不起啊，那个消防员同志，麻烦您了。您看这个就算是一场演习吧。哎嗨，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呀？玩具蛇，就是他那用那棉花套做的，那是挺粗的。嗨，你瞧，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山区，不对吧？那个电视剧是香港拍的，我知道。不是电视剧，就是前几天当地有一所学校，这学校有老师啊，这老师呢正在这学校里头走呢，突然之间发现呢，这门口校门口站了一位中年妇女，站了挺长时间的。这老师就想，他干嘛呢？走过去，您什么事儿啊？找谁呀？ 我不找谁。那您干嘛呀？我那个闺女啊，我孩子在学校里上学。家长啊，有事儿吗？进来吧。不进来了。我那个来是，他说着这话呀，这手一抬，手里面拎了一网兜，啊，我是来换鸡蛋的，换鸡蛋。学校里不让做买卖，不是做买卖，就是换交换物物交换，啊，就是很原始社会啊那种交易方式。老师乐了，您懂得还挺多啊，原始社会。不是，这不还是做买卖吗？你说了不让做，不是您听我说，我呀那个是这样的，那个家里还是生活还是啊窄一点，哈哈，用钱不方便啊。是那个孩子呢在这念书，但是他书包坏了，想着给他买个新书包呢没钱啊，后来想家里头有鸡蛋，哎，我拿这鸡蛋啊想着跟谁啊换个书包。哦，是为这个啊。明白了明白了。老师说你等我一会儿啊，跟这位女同志说你稍微等一会儿，我去就来。很快老师回来了，手里头拿着一个崭新的书包还有文具，交给这位妇女，给您的姑娘啊，让她好好学习。那我说呢，刚才您是给我取书包去了啊？对对对对对，你不是需要一个新的书包吗？拿走吧，拿走吧。哎，这鸡蛋您说不呵呵，那个我们这儿什么甭说物物了啊，是什么钱物啊、物物啊，那个我们这儿都不能交换。呵呵，您把鸡蛋踏踏实实拿回家给孩子，甭管是炒啊、是煮啊、是什么，哎，给孩子补补身体。你看，万水千山总是情。有了困难找民警啊，必须的。嘿，说这一天九月初，陕西咸阳街上人来人往，大街那路口上站了一名交警，交警正在执勤指挥过往车辆，想着说到岗楼啊这过来喝口水啊，稍微的休息休息，后头还有班。谁成想没走两步，刚到街边，砰，打身边跳出来一小伙子，一把就把这交警这胳膊挽住了。哎，把交警吓一跳。哎，怎么回事？干嘛你？这小伙子低低的声音，别说话啊，别言语，同志，听我的啊，听我的，哎，千万别声张，跟我走，跟你走。交警说不能跟你走，我得上班。你是警察，你是警察吧？我是警察。哎，是警察你就得跟我走。我交警说我还没听说光天化日大街之上绑票警察的。不是绑票，就是你跟我走，你帮助我打击犯罪，打击犯罪。你听我的话，一直向前走啊，不要向两边看，多么蓝的天哪。交警说这是一部电影啊，这是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你不是你要干嘛？这说着话间，这交警啊就紧着要把这胳膊吞出来往外吞，小伙子绑住了交警的胳膊，就是不撒手，你就得跟我走。干嘛呀年轻人？不是你可别干糊涂事儿。我不糊涂，你呀，你先别回头啊，你用你的余光往后头扫一眼你就明白了。交警啊稍微偏了偏脑袋往后一瞧，呀，果然离他们不远三个彪形大汉，哎，不远不近的跟着他们俩。交警心的话说，真有事儿啊年轻人。哎， 这仨人干嘛的呀？传销的。哦，我是打传销窝点逃出来的，所以你得救我。哦，行了行了行了，放心吧，都包在我的身上，有我在，保你安全。把他给带到公安机关，你看，警察叔叔来救命啊。那位说对啊，要不是这位交警，这个深陷传销团伙这小伙子够呛了。哎，不是这起儿，下一篇下啊。对了，这事儿发生在北京哦，咱们这儿的事情通州。这就说呀，这个头前咱们说那个什么来着啊，秋悲，到了秋天，哎呀，也不知道为什么呀，这心里面嘿呦，这难受啊，乌鸡六兽啊，啊，你看他这个有些个词儿啊，用的特别到位，就形容这人说不清哪儿不合适，浑身上下，哎呦，这个别扭，乌鸡六兽，哎，啊，这个身体上亚健康，心理上有时候也有，时间长了存些事儿了。小姚他们家就是。通州啊，这是头几天，就头几天打电话到当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哎呀，快来吧，这媳妇儿要寻死哟，怎么了还这跟我闹别扭了，怎么劝都不听。他在哪儿呢？在家里啊，在什么地方？高楼上头啊，一片腿他出去了。哎啊，不是那个，倒是没掉下去，呵，太吓人了。在哪儿啊？在这个窗户外头，那窗台上那个底下不有那个空调啊，外挂机。这位姑娘坐那外挂机上，哎呀哈，这太悬了，赶紧。民警来到现场一看，哎呦，这姑娘姓孟，孟姑娘，孟姑娘，哎，警察同志啊啊，你看看，我是我，我姓孟哦，哎呀，我你看真是，这是我这辈子太难了，你真是的，你看要不然我姓孟呢。啊，怎么了这是？你看我跟那个哭倒长城那位，我们是当家子。嗨，您就别胡联系了。不是怎么了呀？我这心里头难受，我跟他跟丈夫闹点矛盾，我跟他完不了，这真是我必须得死。别，有话好商量。这警察这个劝呢，摘外出半拉身子，干嘛摘外呀？他够不着他呀，只能把窗户打开，哎，欠出半拉身子。跟这位孟姑娘这聊天，哎呀，孟姑娘啊，想开点吧，干嘛呀？这是你看看，是不是现在这长城保护的这么好啊？这都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啊，这个不需要我们去修了，嗨嗨，早就不需要了啊！你看我真是，我也想为保护文物出点力，呀，咱别扯那个，您赶紧进来吧，您跟外头太悬了啊，没事，不要紧的，我就跟这个外挂机这坐一会儿啊，我这凉快凉快，哎呀。这儿不凉快，说了俩小时，怎么说怎么不听。哎呦，这警察坐了辣了。有的同事啊，就民警的同事跟他建议，不行的话，咱趁他不注意啊，一伸手把他给揪上来就得了。主事儿这民警心话说不行，他有经验，这个位置相对啊，这手够不着，哎，使不上劲儿。再一个。你就不拽他，他坐那空调外挂机那地方不结实啊，回头哪个螺丝一松，嘎巴下子就坏了。现在啊，别揪他，别采取太啊这个啊主动的这个救援，干嘛呀？就得劝。呵，哎呀，这俩小时嘴皮子都快磨破了，终于孟姑娘回心转意。哎，谢谢您，我上去，您拽我，哎哎，别摘歪呀，不是我这个，我这脚差点踩空了，哎呀，你赶紧的，把这个孟姑娘给搭进来。哎呦，真是太悬了。可说呢，啊，这个最近啊，一些个新闻，哎，这个咱们这儿啊，再添一个项目，干嘛呀？就是这新闻啊，咱们关注新闻啊，很多的渠道，说您看这个网上可以啊，这个报纸也行啊。听立新给您读报那更好了啊，对，我好好给您读。那么同时呢，您不妨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那个新闻实时的更新，近期有些新闻给您稍微多说两句详解有关的新闻。首先头一句话， 这是我说的啊，个人看新闻的感受。公交车应该在良好的首都交通秩序当中成为模范和榜样，对吧？那可是啊，北京日报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公交现在啊，他们这个公司里头啊，单位远程稽查公交司机礼让斑马线啊，他可以在技术上做到这个，应该。我说公交车礼让行人啊，斑马线啊，遵章守序，哎，这些个都应该成为模范和榜样啊。那是那都一样啊，包括出租车更是人性化的管理，会更有力度和群众基础，群众会心服口服的帮助支持政府和社区管理好咱们的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也是北京日报说的，说现在啊，咱们这个市城管委最近呢有这么一个算是工作指引啊，就是一个新的章程，说今后啊，参加生活垃圾分类等社区服务活动的这些个市民，说因为你之前可能你这个垃圾分类啊哪儿做的不太好啊，这个要受到处罚的。如果你自己自愿参加生活垃圾分类等社区服务活动的，可以免予行政处罚。好啊，这个不是说什么都一罚了之，以罚代管，这个做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个人非常的赞成，而且来说呢也是提倡大家啊，咱也别那个真的是有点什么错啊，人家说就不罚您了啊，到社区来参加点活动吧，主动参加更好啊。对呀，啊，第三个事情也说到的，这也是北京日报啊报道当中提到，就是这个很多社区啊，也不光是咱们家那边啊，那说您别套近乎啊，就是我们家那边也有朋友听众朋友啊，这我就碰上过，就住我们家那边，没错啊，啊哪边啊，潘家园啊，劲松啊，双井啊。啊，嘿嘿，对了，这个北京日报的记者调查发现，现在很多社区啊，他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人，他有这个什么呢，就是解决老人家吃饭难，哎，养老驿站管这个事儿。但是您记住啊，这得您自个儿啊那个款动身形，前往老年驿站去用餐。那位说那倒是啊，呵呵，对，但是呢，这咱说啊，能走动的能去那是最好。可是现在碰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有的这个老年朋友，一个是呢上岁数，可能是身上哪儿不合适啊，骨质疏松啊，是怎么着，是啊这个拽了筋了，是怎么抻了，是哎跟家里头他走道不方便，真去不了那怎么办呢？你看就说呢，跟这个老年驿站商量能不能给我们送餐呢，哟这还麻烦。为什么呢？老年驿站没这项服务功能啊，说你这个要是要求的老年人太多了，是真忙不过来啊。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其实因为有的老年朋友说，也不是说就只是有个那个头疼脑热的啊，这个走动不了了，是希望给送餐。这个天儿马上就凉了，到了冬天呢，这个真是懒得下楼啊，下楼在院里转转，但是出去有时候嚯呵嚯，这天真冷啊，这都上年岁人怕冷。就是说到这个送餐这个事情，这个事儿呢，我认为啊，咱们这么看，这事儿是老化服务，对吗？对，好吗？好，太好了。但是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可不可以这样？因为什么呢？他这送餐一定会增加养老驿站的工作的成本啊，这个工作量，这是毫无疑问的。说这个能不能外包给这个啊外地的快卖啊？哎，那说您等会儿吧，您都把我们一竿子支到外地，我说错了，说错了，承包给外包给快递或者外卖呀，外地的快卖那就不赶趟了啊，呵呵，对，或者说呢，自己有这个送餐的专门的人员，您记住，甭管怎么着，都会增加相应的服务成本。既然增加这个成本，我认为 可以，哎，考虑，比如说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老年人，适当的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个一点都不妨碍咱们服务的本质，更好的服务老年人。这个呢，看到人家北京日报那个报道原文呢，就说这个各个养老驿站呢，解决的方案还不太一样，有的收取一定的啊，数额很小的费用管送，但是呢，距离不能太远，有的就说呢，那就只能是让您，到这个驿站来领餐取餐，我就说啊，倒不是说一定要统一一个方案啊，统一的制式，但是呢，咱拿出一个办法，看看怎么样两全其美。正是立心读报不能停，还得讲究时效性。京城入秋好风景，是最是难忘老地名。老地名，这是北京青年报说的啊，说咱北京现在啊，把一些个传统的地名啊，这个进行了进一步的啊精准的考证，哎，保护名录这现在正公示呢。你像什么西洋馆胡同啊、豆瓣胡同啊、演乐胡同啊，不能叫演乐胡同啊，人这个就是认真的考证了，这些地方加起来东城西城啊，这个不老少。现在说东城西城，就是过去的东西重轩四个城市的中心区，哎，历史文化街区特别的多，人文资源很丰富。哎呦，或这个有些老地名，那个你这真是啊，这个不问不知道，一问哎呀大开眼界。有的地名是元朝的，有的地名是明朝，清朝也很多，包括民国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哎，都有。有些个地名现在已经不用了，咱实事求是的说，有些地名呢不太适合今天用了啊。这个地名跟咱这个市民的交通啊出行啊之类的，给大家提供方便，这个作用非常大，但这是现实的。所谓老地名呢，有的可能现实当中已经没有了，有的还有啊，相当一部分还有，哎，还在用，但也有那个就不用的。随着这个年深月久啊，时代的这个啊演进吧，哎，有的过去的有些地名就没有了，啊，现在不用。但是呢，咱们在文字上、名录里头得记上，这是文化遗产、文化遗存、城市的记忆，这个功课做得太好了。哎，说这个元朝的地名有，明朝的有，记在烟袋也有。哎，不是，你说您等会儿吧，谁的纪大烟袋，纪晓岚，哎，说过去呀，说这个有个地方叫杨竹梅斜街，您知道吧？知道，那个地方说一般来说认为是清朝末年啊，说清朝末年，哎，有这么个名字。后来呢，一问纪的烟袋啊，纪的烟袋就拿他那烟袋啊，呵，吧嗒吧嗒，你等会儿吧，那个现在他得在外头抽。屋里不让抽烟了，嗨，开个玩笑，真跟这纪晓岚有关吗？有关。纪晓岚这是乾隆年间的人啊。对了，他那《阅微草堂笔记》里头记下了，说北京有这么个地方叫杨竹梅斜街。这一考证不要紧，你看，都说是清朝末年才有的名字，这一下就往前推了不少年头。这就是咱们保护历史遗迹文化这个古迹的，哎，可以说真抓实干，有特色，哎，这个活应该做，是吗？你看，这个也包括咱们说这个跟北京有关的这些个文艺作品里面，很多都有老地名啊。哦，是啊，哎呦，相声里头就包含了很多的老地名，也不只是北京啊。当然，咱们是这个今天说的是北京，那人家南京也有啊。上海也有，很多地方都有相声里头老地名，真有吗？你看，给您来一出啊，您听这段。 这辆三轮车随地呢，你好不好拉我去呢？ 蹬三轮的呗，有这味儿， 有这味儿。好，先生，你要坐我的三轮车去吗？好，我真的感激你了。 这有什么感激的？ 你要到哪儿去？你拉我东四牌楼好了。嗯， 东四牌楼，东四牌楼，你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是那么个意思。这不单是老地名，还有老普通话啊，国语。对对对，早年间，哎，除了这个还有是吗？哎，相声里头涉及到咱北京老地名，有的现在还在使呢。是啊，啊， 公司啊，在哪儿啊？ 知道那个万福宁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啊。 啊，百货大楼里头 对过， 百货大楼对过 有个鞋帽店，知道不？ 哦，那凤翔鞋帽店， 哎，旁边 旁边 有个茶叶铺，知道不？ 哦，就那茶叶铺啊，煎饼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 儿。嘿，毫不夸张的说，这条大街就是刘宝瑞先生跟马季先生提到这条大街，大街本身那都算是文化古迹。行了，不多聊了，感谢各位。啊，大伙儿在这个聊天室里头啊，我也瞅见了，真是忙活啊！锄禾呀，杜尚啊，嚯，这几位啊，挺好，挺好，谢谢，谢谢啊！不光是他们二位，很多，咱就不一一的谢过了啊！特别感谢陈磊姑娘给各位啊，这个啊，采纳各位的发言，谢谢您。明儿个后个，咱们是给各位录播的讲故事。赶到了星期一，您别忘喽，继续在聊天室里头，哎。太好了，我这恭候着。那么下面呢，请您接着来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